怎样繁杂的问题到你面前都没了。真正的解脱学了马上就有用，一直到成佛，这个方法都不能改变。实在说，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讲的这两句经文。我在李老师那里主修灵验，灵验我至少讲了七八篇，大势至圆通章我也讲了很多篇，亦都马马虎虎含糊弄统的讲过去，因为不认识。以后看到印光大师将大势至圆通章单独提出来附在净土四经后面，成为净土五经，才引起我的注意，才发现这一章经是整个灵验的精华。灵验的精华不是观音菩萨以根圆通章，而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我发现它是净宗的心经，波野心经是波野部的心经，不单止是净宗的心经，还是一大藏教的心经。于是这个新的观点又由这一愿里面得到证明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道众生成佛道，就凭这一句佛号，就凭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个是根本经。所以故得讲花严法花都是此经之引导，这句说话我完全同意，一点都无错。花严法花既然是本经的引导，那整个大藏经不用说呢，因为整个大藏经都是花严的眷属，花严的枝叶，那就知道此经是一切经的中心，是大种持法门。所以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到成佛，这个是大势至菩萨所修的。下莲居居士的净修捷要里面讲，净宗初祖是大势至菩萨，我过去没有听人讲过，亦想不出来，这个是他见地高明之处。我看到他这一句话，我承认同意，我立刻就想我可以做个注解， 大势至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净宗初祖。 我过去学花严，在花严落了很大的功夫，我相信念佛法门是从花严经得来的。 普贤菩萨在花严会上提倡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。 在中国第一个提倡专修专横的是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。以前讲初祖我们都想到慧远大师，现在讲初祖，我要问你讲哪一位初祖？有法界初祖、娑婆初祖、中国初祖，这些是我和夏老居士家的注解，就很清楚很明白。这一愿普等三昧愿，实在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的浓缩精华，越来越精。我们只知道那部经的分量，将来有机会我好好的再讲一篇圆通章，因为过去都没讲好，意思没讲出来，不是我论法，是当时我的程度水平不到。 定中常共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义， 这个是四十五定中共佛缘，弥陀威神加持这些菩萨，令他们在定中在三昧之中能供养十方无量无边诸佛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，这些是一定的道理。 这种殊胜的利益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有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都会有呢？是弥陀威神加持他们。 所以菩萨虽然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念无量寿经，执持弥陀名号，以这个方法教化众生，他在任何地方入定，定中都能够似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样，可以遍供十方诸佛不失定义。这个确实是普贤菩萨的境界，这个就是不往生亦得到同往生相同的利益，这个是对十方菩萨讲的，不是对普通人讲的。